心中风光早已荒废，当今天灯火绝望光辉，连夜色都已逝，甚至星不壮丽，才学懂保留你的爱于心底。当今天躯体失去抚慰，当飘忽足迹任由冲洗，怀念总都美丽，是你的都美丽，方知道眉头在沉思都因你压低。明明动情想爱没有情，当那天怀抱你是没必心承认，明明是诚想爱没有情，当你走留低心跳声，永恒动听。当今天孤单不折不扣，当光阴不可挽留双手，连面孔都变着，但记忆偏退后，方知道流落在人间伤心已太久。明明动情想爱没有情，当那天怀抱你是没血心承认，明明是诚想爱没有情，当你走留低心跳声，永恒动听。当那天怀抱你是没决心承认，明明是诚想爱没有情，当你走留低心跳声，永恒多